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继续看七觉知，七觉知的第二条，则法觉知。这个地方注解说，观诸法时，善能觉了，鉴别真伪。不谬取虚伪法故。那么这个里面含的意思非常非常之广，不但是我们修行的方法啊，七觉知当是主要是讲修行的方法，但是说到修行呢，那就涵盖了整个的全面了，绝不是局部的，包括我们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在这个里面，把我们一切错误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哪些是错误的法，哪些是正确的法？要有能力辨别，所以善能觉了。这个善里面包括智慧，你没有智慧，你就没有判断力。你没有方便，你就不懂得怎样去鉴别。所以一定要有智慧，有善巧方便。那我们是凡夫，我们没有智慧，智慧没有开，我们怎样去判别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妄邪正是非？因此必须要学。中国学这个字跟觉的意思通，学就是觉悟啊。好学就是喜欢觉了，欢喜觉悟明了，他才会好学。不好学呢，就把这一桩事情疏忽了。那我们今天所用的标准，就是圣贤教导我们的标准。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，来选择。那么佛教给我们的标准，实在讲就是你一入门就教给你啊。我们一入佛门，第一个接受的仪规是三规呀。三规就把标准教给我们。觉正经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传授三规，他不是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不是这样念法，他教人念的是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你们去看坛经然后告诉我们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。因为讲佛法僧，我们往往误会了，着了相了。说到皈依佛，马上就想到佛像。 啊，说到皈依法呢，就想到佛经，啊，说到皈依僧，就想到出家人，啊，着相啊错了，啊，所以说愿解如来真实义呀，啊，那个佛法僧的真实义是觉正净啊，觉而不迷是佛，正而不邪是法，净而不染是僧。啊，是叫我们皈依觉正净，啊，不是皈依泥塑木雕的佛像，也不是皈依经本，啊，更不是皈依出家人。这个我们得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谈经好啊，这纯粹是中国人的东西啊。啊，把佛法的精髓统统消化了，啊，为我们说出来。啊，里面所说的不仅仅是禅，啊，包括所有的佛法，啊，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，啊，宗门教下，无所不包啊。他讲的是总纲领、总原则，这个我们要懂啊。所以我们的抉择标准就是觉正经，啊，觉正经这是总纲领、总前提，与觉正经相违背的就不是佛法了，啊，那么什么叫觉？什么叫正？什么叫净？这个《大小乘经论》里面讲的就太多了。我们读经研教，无非是把这三个字里头的经义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如此而已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啊，那么落实，啊，落实到最初方便，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啊，啊，最初方便，我从哪里入门呢？十善业道经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里面佛教给我们善护三业，啊，这从这里开始。啊，善护口业，不及他故。啊，就是口的四善业。善护身业，不犯律仪。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在《无量寿经》呢，只说出这个三句纲领。这三句呢，就是这一部十善业道经。啊，我们一定要念兹在兹，啊，一定要真正理解十善的精神，啊，十善真正意思是什么？十善要做圆满了，就成了究竟的佛果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佛像，啊，画的佛像非常明显。一般画的佛像啊，圆光上面呢都有嗡阿訇三个字。啊，嗡阿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《无量寿经》上的善护三业，啊，嗡善护身业，啊，它是身口业；阿是善护口业；哄是善护意业。啊，所以十善圆满呢，就是圆满的佛果。啊，所以这一本 经典分量虽然不多，它的意思无穷无尽。啊，诸位将来果然有其如的一天，你就明了了。啊，一切经论，字字句句，都圆融一切经论。啊，确实是华严经上讲的，一解释多，多解释一，一多不二。啊，决定不可以说十善业道经浅，啊，大方广佛华严经大，十善是深，没有深浅，没有大小，平等平等。啊，你能入这个境界呢，那真的你就能善能觉了。啊，这个境界是华严无障碍的境界。啊，华严经最后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。啊，中国人喜欢简单呢。这个品题具足翻译，啊，在四十华严的经题上有。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普贤行愿品。啊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不思议解脱境界，清凉跟我们讲的四法界，啊，四种。啊，第一种是四，啊，四相四法界。第二种是理法界，第三种是理事法界，第四种是事事法界。这四法界通通是没有障碍的，事无碍，理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这你就其如华严境界了。这个境界什么人呢？圆教初住菩萨。那我们一般讲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，啊，就是入这个四无碍法界了。如果这四桩事情摆在面前还有障碍，你的无明没破啊，你还是住在六道轮回里头，六道没突破啊。啊，纵然六道突破，你有相当功夫了。四好像没有障碍了，离也没有障碍了，离四也没有障碍了，四四有障碍。这个境界是，这个境界是四圣法界。啊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啊，他们四与四还是有障碍。啊，必须再一次的突破，超越这个十法界，啊，入一真法界了。那四事就无碍了。啊，那么再告诉诸位，这是事实啊。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无二无别。啊，决定不是两个法界，是一法界，一真法界。它是圆融，它是平等的，它是清净的。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呢？ 是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见不到啊。妄想分别执着淡一分，就与一真法界，就是四无碍法界接近了一分。果然把对事出事法一切执着放下了，连执着的念头都没有了。你就不再搞六道轮回了，六道轮回就断了。如果再进一步，对于事出世间法，连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，你就离开十法界了。这个就是原初住的地位啊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。无明是妄想，妄想没有断，但是非常淡薄了。粗重的妄想完全没有了，还有微细的妄想。那已经不爱思了，不爱六道的思。不爱十法界事，所以事事无碍啊。这是讲境界，境界跟法界有差别。法界是从四相上讲的，这本书这是法，它有界限，这是法界。境界呢，没有界限。法界有大小，有界限，境界没有。境界属于精神的。法界是属于形象的。法界境观不同，境界是通的，毫无障碍。你就晓得，所有一切障碍都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，非常非常冤枉啊！我们学佛要想成就，你要是天天还起心动念，这个是那个非，你这一生没指望了。《坛经》里面讲得好：“若真修道人。”不见世间故，你看六祖教神会，六祖说：“我只见自己过，没有见别人过。”这是他教导我们，他是怎么修成功的。又明显告诉我们：“他非我不非。”换一句话说，他有是非，我没有是非。这是真正修行人成就的秘诀。他怎么成就的？为什么那么快速成就啊？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？求学、求道，没有两样。第一个要靠善根。过去生中的善根不具足，那就难了。第二个 要靠圣愿，殊胜的法缘，那就是遇到真正的善知识。啊，自己欢喜接受，啊，对善知识的教诲决定没有怀疑，依教奉行，这才行啊！啊，亲近善知识，你看看，这个《华严经》五十三参。文殊菩萨章最后菩萨教戒善财，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亲近善知识，非常重要啊！这我们都讲过啊，我讲过好几遍了啊，最近在香港讲四十华严也讲过，好像你们有光碟也出来了啊。没有良好的求学态度，纵然遇到真善知识也当面错过啊，那就非常可惜了。所以两个条件必须具足的啊，善根善缘。那么在一般讲，这是过去我求学李老师常讲，四十以上学东西就难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四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个社会大染缸里头已经被严重污染了啊，自己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成见都很深，不容易啊，真难啊！啊，但是不是说没有了，少了啊？四十岁以上开始学成就的人太少了啊！最好修学的这个时候在哪？二十岁前后，这是最好的年龄啊！真正遇到善缘的话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。那么四十岁之前，三十到四十，那要发奋啊，困学而成呐啊！四十之后是难，不能说没有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看到河南开封的史居士，啊，这四十以上了，他行，他能成功。啊，他怎么能成功？他真的放下外缘，啊，一心向道啊。啊，废寝忘食啊。吃饭睡觉都忘掉了，这样专心干很行啊。他到了这儿找我啊，一定要我给他剃肚子出家，我搞得我没办法了啊。我最后讲了，那我出家有个条件，他问我什么条件？你在一年当中把《无量寿经》讲十遍啊。这个月初他打个电话给我，他已经讲了五遍了。他说在今年年底啊，十遍一定可以完成。真发奋啊，真干啊，拼命的干啊，这些 啊，所以四十以上，我跟大家，我给我们自己同学定的这个七门功课，加上一百篇古文呢，这个八样东西啊，啊，四十以上不可能，很难做到了。啊，四十以上还能做到，这叫凤毛麟角。啊，年岁大的同学，这七门东西呢，希望能够有一门两门，他一生都受用不尽。啊，不必学这么多，这是根基基础啊。四十岁以上，我们不要再搞什么基础了，往生四大。要发心呢，做护法。啊，不发心，搞弘法了，护法。啊，四十岁以上护法，我常讲啊，护法功德比弘法大。啊，弘法的人常有，护法的人不常有。如果没有真正护法的菩萨，我们发心弘法，没有机会给你弘扬，没有人愿意去请你讲经。啊，你不要看到现在好像许许多多地方，马来西亚好多道场，哦，都欢迎你们去讲经说法，请你们去。是，啊，搞得很热闹。你要是我到那去常住，来给你讲话，给你说话，你看看人答应不答应？啊，去做客也欢迎。啊，把我们这个道场热闹一下。啊，真的常住在这个地方，那人家要慎重考虑了。不见得欢迎你了。啊，这是我一生当中的经验。啊，交情再好，请我去，啊，热心请我去讲经，啊，到他们庙里去长期弘法，讲了三个月就请我走路了。啊，这是以前香港的慧仁法师，我年轻的时候在一块，真是好朋友啊！啊，讲了三个月之后，非常欢迎呐，我去啊！啊，热心的护持，三个月之后啊，有挑拨的呀，有建立的，啊，有人跟慧仁法师说。哎，净空法师这不行啊！你看看那个信徒对他，都比你好，对他好啊，啊，对他恭敬，他会讲，你不会讲啊，这麻烦大了。这一听是挑拨是非，就来找我麻烦。啊，他怎么叫我走了？他当时热心请我来的，不好意思叫我走。啊，对我有个要求，说我在台中。十年所学的必须在三个月当中把它教会，哎，如果教不会呢，那当然你就得走路。换句话，教会了我要走路，教不会也要走路，我就赶快走路好了。不容易啊。啊，我们从前在李老师会下了，老师常常告诉我们呢，哎，你学会讲经讲得不好没有关系，你也许还有地方可以住住。你如果讲得好，讲得大家欢迎，你就走投无路。那这都老师传的。啊，所以我在逼着走投无路的时候，遇到韩馆长。啊，他们一家人。啊， 他的先生儿女一起同心同力发心护持，租地方借地方，借别人的朋友的办公室，他认识人多，交际广，租房子。我们讲经那个时候在台湾30年没有中断的，天天讲啊，这个要讲台上千锤百炼的你才能成就啊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所以护法功德不可思议啊，我们要知恩报恩呐！今天1号，5号是他往生4周年纪念，本来这个每一年纪念呢都在居士林举行，今年居士林因为施工，他有工程，不方便。我们纪念他都是打一个佛七，佛七圆满的这一天我们有一个追悼会，纪念他。所以今年的纪念会呢在澳洲，那我们有几个人3号到澳洲去参加这个纪念会，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多想一想，弘法这条路子不能走，决定走护法，帮助这些年轻人，成就年轻人无量无边功德，他们的成就就是我们的成就，所以你们同学学会之后在台上讲的让听众点头满意了，我马上就退出护法，全心全力护持大家，红护是一体的。